咁啊，初地菩萨常常咧以呢个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啊，以呢四种法啦来到去教化众啊，从来都未曾咧有间断，所以佢哋念念都不去心。入无相者，咁啊，刚才修行四摄念念不去心嘅度众生咧，属于方便智。属于呢个俗世之友，现在入无相者咧，系属于呢个实相智慧，属于咧解空呢一方面。虽然菩萨度众生啊，佢不见呢个众生之相，所以入到呢个无相者，即使度众生之时，都不见有众生可度啊。咁啊，叫做入无相嘅者，咁灭三界烦恼。滅三界貪煩惱，問呢一句經文呢，就係我為了知一切法都無實性如空啊，所以能捨一切，不生呢個執著，以布施啊嚟到度咗呢個貪貪，滅盡呢個三界貪煩惱，以個貪煩惱嘅習氣，係於第一而第二不二。为法性无为，原理而灭，一切相故，为自然灭，无相和无为。自初忍时，未来无量生死就不由自然而灭故，非自然灭，无相无为，无自他相，无无无相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解释初地菩萨得到咧。两种的无为，即是呢、这个杂灭无为和这个非杂灭无为。对于第一义而不义，为法性无为者，这两句经文就解释了，由于观第一义谛初地菩萨全无明正法身所观的是第一义谛，既然称为第一义，当然是没有其他了，所以说非空亦都非有啊，非真亦都非俗，而观空有真俗啊，圆融无碍，全归中道实相，此中道实相啊，名为叫做第一义，你不能讲佢是一，讲佢是二啊，所以而不二。没有这个真俗二谛之名，是唯一第一二谛，它为法性无为，因为法性无所作为，法性本体空寂无所作为，便是有这个真俗二谛，就即是唯一第一二谛了。它原理而灭，一切相故，为自然灭，就无相无为。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就系、解释所谓杂灭无为，原理而灭一切相故，就话初地菩萨圆呢个中道实相嘅妙理，即系以呢个波野嘅智慧啊，念念圆呢个中道实相嘅妙理，由于呢个观照公心。所以滅一切虛妄之相，咁啊名為咧，佢就原理啊而滅一切個幻緣嘅咧，就係、呢個波野正智啊，以呢個波野正智圓景觀一切法空寂，一切法咧本體不可得，咁就叫做一切相滅，就名為咧叫做自然滅。即是以这个波野正智去圆这个中道力，灭一切虚妄之相，那就叫做自圆灭，是属于杂灭无为，以这个正智选择源于这个中道力，然后才灭一切的烦恼虚妄之相，那就叫做为自圆灭。那无相无为呢，有相就有所作为，有诸法本空， 中道實相第一二帝而滅一個虛妄之相，相既然是不可得，當然是無所造作，那就叫做無相無為而得到呢解決。不自初忍時，未來無量生起，不由自然而滅故，非自然滅。咁啊，呢幾句經文咧就解釋非擇滅無為，即係咧佢任運而觀啊，唔需咧以呢個正智圓中道世咧而滅嘅。所以話住初忍時，就係明初地菩薩啦，係屬於呢信忍嘅下品。咁啊，佢哋初忍住咧。就是安住正住，就是初地菩萨住于这个初忍之时啊，已经是破无明正法身，对于未来的无量生死呢，就不由自缘而灭，就不需要呢以这个波野正智圆中道理，然后先至灭这个虚妄之相。咁就叫做非自然滅，乃係任運咧斷煩惱啊！任運咧正中道第一二帝，咁啊中道第一二帝，剛才所講嘅既無一切虛妄之相，一切虛妄之相早已不可得，所以叫做無相。有相是有所作為，無相當然都無所作為啦。咁就叫做無為無。第一句的無自他相呢，就是解釋中道第一二帝既然是無自亦無他，因為自與共他呢乃完全是對待化，那麼既無自當然是無他咯，所以叫做無自他相。那麼什麼叫做無無無相呢？須知道，雖然是無自他相，但你還有一個無字響事，那就無自相，即是無我相，那無他相即是無人相。雖然說無自無他，它還有一個無字響事，即是執著這個無，執著這個空，亦是一些障礙來的。所以中門下那些大德高僧，他參禅用功一陣子，他有兩句話，他說有心用到無心處，從這個有心去修行，有心去用功，用到最後的境界好了，真是一切都清淨寂滅了，變成好像無心用到了，但是無心都要隔一重關。如果你作為無心，究竟有這個無呢，仍然都是一種障礙啊。所以下面呢就再用一個無字來到彰顯這個無自無他，那就叫做無無無相故。第一個無字就即是呢上來這個無字一樣。第二个无字呢，就是无自相。第三个无字呢，就是无他相。咁啊，家下无字无他都要无，所以第一嗰个无字呢，系属于啦呢个真真正正能显呢个波耶嘅妙字，以呢个波耶嘅妙字啊去无呢个无字相。以这个波耶的妙智呢去无这个无他相，即是无智相无他相，这个无呢都要无了它，都不可得，都不可以执着，那就叫做无无无相故。那无量方便的皆现前，观实相方便者，于第一二帝不寻就不出，不转不颠倒，遍学方便者非正非不正， 住一切學，回向方便者非住果，非不住果，而向沙婆耶，乜是在方便者於非道而行佛道，四魔所不動，一成方便者於不以上空達眾生一切行故，變化方便者以願力自在生一切正佛國土。咁啊，呢一段經文呢，就係、是、啊解釋呢呢、這個方便。咁佢其中就分開呢有六段經文，第一呢就係、是、解釋實相方便，第二就解釋騙學方便，第三解釋回向方便，第四就解釋魔自在方便，第五就解釋一乘方便，第六解釋變化方便。咁啊，六種方便呢嚟到解釋。第一段，佢無量方便現前，觀實相方便者，於第一而第不尋就不出不轉不顛倒，就係、是、六種方便中屬於第一種嘅就實相方便。就是说你虽然观一切的方便法门不离这个实相本体，那么称为它的实相方便。那么无量方便皆现前者，就是方便的智慧有无量的差别都皆现在前，就是说菩萨度众生的方便是无量无边都得到的现前了。他说于第一二帝，我问这个中道实相的第一二帝呢，本来就不是空不是有，入不落这个空有的二边，那就叫做第一二帝。如果连接上文呢，虽然是无量方便现前有无量的善巧教化众生，但是你的本体呢都是实相中道第一二帝，所以称它为叫做实相方便了。虽然有方便法门不离这个实相本体，那不寻，那中道第一二帝呢为什么叫做不寻呢，就不会呢寻于这个二性的空寂，等于说菩萨啦有种种的慈悲方便去度众生，点到就不出呢，就凡夫啊执有就常常在呢个生死中流转，咁就不出三界。但你现在初地菩萨啦，观第一二帝之故，不同于这个凡夫执有不出三界，等于说呢他虽然、啊、用种种善巧方便度众生，但他这个本体呢仍是清净寂灭，那么他就不出不转呢，就是因为菩萨进入中道第一二帝，那么唯一中道实相就不被这个空有所转，那么他就不转不颠倒呢，就是、啊、解释不起这个颠倒执着之心，一切都不会有所执着，所以称它为呢叫做实智方便啊，称它有种种全口方便去度人，但是它本体呢并无有所执着，亦无一切颠倒之心，咁本体清净实智如如，所以它就实智方便。那骗学方便者非正非不正如一切学，那么这三句经文就解释骗学方便，就是六方便中的第二种叫做骗学方便。或初地菩萨他所是清净而修，所谓无修而修啊，他所证的呢乃是自性而正，所以正而无正就叫他做得非正非不正，而一切学呢， 咁啊，因為佢叫做騙學方便啊嘛。初地菩薩雖然證到呢個中道實證，亦不能講佢證，亦不能講佢不證，因為中道實相本自具足。但係佢一切學啊，學嚟做乜啦？佢騙學一切方便，大乘小乘原教小乘法，佢學種種嘅方便咧，無非係化度眾生。不回向方便者，非住果，非不住果，而向沙婆耶故。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就六种方便中第三种回向方便。咁啊，回向咧，第一我就回因向我所修嘅善根咧，就不为人天福报，乃至全胜三位菩萨啦。我哋所求嘅咧，是求無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求成佛果。所以回因向果啊，我哋念一句經，拜一拜佛，即使做少少功德咧，都希望以此善因咧，將嚟成菩提佛果嘅。第二就回果向因喎，咁啊調轉嚟啦。點解就回果向因咧？就我哋成咗菩提佛果之後，我哋仍然咧起個因心啊。入呢个世中嚟嘅度众生，第三叫做回向无所得啊，咁啊即回事向你。我虽然度众生之时，现种种嘅身，说种种嘅方便法门，但系一切一切法本性嘅空寂啊，咁啊都系第一而第清净妙理，咁你叫做回向无所得。非住果咧，就系不住呢个人天二性果。非不住果咧，就话佢咧非不住呢个初地果，即系正初地咧住于初地，亦可以讲非住果咧就不住呢个小乘四果阿罗。非不住果者咧，就系话住于呢个佛果菩提。个自在方便者，于非步而行佛道，四摩所不动。咁啊，呢几句经文咧，就系、是、四种方便中啊，就系、是、摩自在方便，就系、是、以种种嘅方便善巧咧，嚟到度化呢个魔众。依非道，依行不道。咁啊，乜嘢叫做自在方便咧？即系方便法门度众生之时啊，你咧好任运自在，唔俾嗰啲境界所转噶。我哋怎样可以得到呢？他说以非道，非道就不是这个正常之道，但是而行佛道的，好像维摩经、维摩居士，他说现作淫女，那么现这个妓女身，人之好色，那么引动呢，那些喜欢女色的人，其实呢，他跟他做这个男女的欲事，等到佢引到嗰啲好积咗来嗰阵时咧，佢就同佢讲经说法啦。所以话先以欲勾牵，得后令入佛智啊。咁啊呢种名为叫做非道，唔系呢个正常之道。但系咧，同佢讲经说法啦，所行嘅咧，完全都系佛嘅正道。所以于非道中而行于呢个佛道，魔不能动啊。咁啊，呢个魔障咧唔能够转动佢，就即系所谓咧火中生莲花，是所谓稀有，在欲而行善嘅非有，稀有的亦如是啊！呢个火里边点会生莲花嘅咧？如果火里边生莲花，真系难得稀有啊！就譬如尘世之间啊，你话边一个冇贪欲、冇贪心啊？边一个唔重于呢个男女嘅情欲啊？啊，如果假使有人啊，就在呢个欲爱苦海之中，啊，佢能够不被呢个欲爱嘅境界所转啊，佢好好地行善啊，咁啊呢个人嘅稀有咧，真系难得啦，亦都好似火烛生莲花一样啊，所以名为佢做魔不能动。因为外面的境界能转动自己的道心者， 就屬於魔障啊嘛。如果自己呢個道心定功好，不為呢個外境嘅慾念慾愛所轉啊，咁啊嗰啲魔就不能動佢啦。所以話在慾而行善，氣有都亦如火中生蓮花樣啊。咁啊，亦都可以講以非道而行佛道咧，就常在呢個塵勞煩惱之中。咁啊，佢就非道咧，佢廣作佛事利益眾生啊，咁啊行於佛道啦。咁啊，魔不能動咧，就因為魔有四種，第一就叫做煩惱魔啊。因为欲爱未断，有欲爱烦恼。第二叫做阴魔，有呢个色、受、想、行、识呢五种法和合，有呢个身体。咁我哋处处执我啊，咁啊俾呢个阴魔转咗去啦。第三咧死魔啊，我哋一个人死嘅时候，真系无常生灭啊，刹那转变，最后死啦。自己有乜自在？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啊，都是手忙脚乱啊！每一个人都是不舍得死的，边个中意自己死的？就算昏迷咗啦，那个心仲清醒的，佢都仲系念念留恋呢个世间啊！呢样唔舍得啊，那样唔舍得啊，所谓妻财子禄啊，冇一样放得下噶。呢种你话系唔系魔障？当然是魔障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临死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要主张在他这个耳仔边周围要跟他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音菩萨啦？因为他这个人虽然是昏迷或者手脚都不会动了，但是他这个心仲清醒的。那你在这个时候啊，在他旁边念佛呢，咁就變咗佢一味聽到念佛嘅名號啊，佢都忘記咗佢自己打其他嘅妄想啦，就等於話咧佢都放下啦。咁樣咧就希望佢不被呢個種種嘅境界魔障所轉咧。咁啊提起呢個正念啊，一念正念就可以送佢往生極樂世界啦。所以佛教主張咧，人將要死或者死後，经过七或者八个小时都不要动他，不要动他，一味跟他念佛呢，理由是其中之一。第四种是天魔，天上有这个自在魔王，他专门跟这个修行人作对的，这种名为的就是天魔。例如有很多人他平时就鬼咁渣猛的，他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劝他发心念佛诵经，他一念佛诵经拜佛，他就修身不妥当，不是这道不舒服，那道不自在，这种属于这个魔障，亦是那些天魔。因为你提起一个正念，你提起一念心的修行，就有机会成佛，有机会了生死，就有机会解决这个轮回。咁啊，即使唔系话现生可以解决轮回，咁啊，起码你一修行咧，你呢个善因就种落去啦。成佛了生死就只系迟早嘅问题。咁啊，多一个人提起正念，多一个人了生死啊，嗰啲魔子魔孙咪少一个咯。如果两个人拜佛学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十善戒，乃至出家受戒，咁啊十个人咁样修行，咁啊十个人了生死啊，嗰啲魔子魔孙咪少咗十个咯。总之呢个比例咧成为相对啦，就因嗰啲魔王，天上嗰啲魔王咧冇法子咧而心动啦，冇法子唔嚟破坏你啦。咁所以我哋明白呢种道理之后咧，凡是修行学佛啊，遇到呢个逆境来之时咧，我哋点样对付佢咧？第一个就如昨日所讲，随他去啊，即使听日咧啊实行咧死非命噶啦，咁啊听日先至未到啊，我哋今日应该好好地练功，好好地念佛，好好地用功啊，听日 再说，我哋利用时间咧，争取时间去修行，千万咧就唔好咧俾嗰啲外境咧远咗自己。呢点咧，即系学佛嘅人咧，好重要噶。如果你一到修行用功，遇到少少嘅逆境啊，你又退心啦，又怨天啊，又怨地啦，又抌地又抌脚啦，咁啊变成咧就魔障转啦，就中咗呢个魔鬼啦嗰啲计划啦。呢一点啊，学佛人咧一定要做到噶。咁啊，现在初地个菩萨啦，佢点解能够会断呢四种嘅魔障咧？因为初地菩萨断无明正法身，咁啊当然就唔会俾呢个烦恼魔所动啦。佢断无明烦恼啦嘛，咁啊呢个烦恼魔啊，无明烦恼魔啊断咗啦，咁啊唔能够再嚟动佢呢个道心啦。初地菩萨正中道第一二谛啊，根常法身。就唔受呢个业报身啦，唔会入呢个父母嘅胞胎，咁不为呢个五阴魔所动。我哋凡系入父母嘅胞胎咧，都唔离得开呢个色声香味啊，唔离得开呢个色受想行识啊，呢五种法啦。由呢个色受想行识呢个五种法磨合，先至有我哋呢个肉体入胎啊嘛。咁啊，既如初地菩萨。净清净法身，不受呢个业报身，所以不为呢个五种阴魔所动。初地菩萨净得呢个道法身啊，得到呢个第一二谛，咁啊当然咧冇呢个业报身，有业报身就有死啊。如果冇咗呢个业报身嘅生啊，就当然冇呢个业报身嘅死啦，所以就不为呢个死魔所动。正到初地菩萨，所谓罗却常在定啊，呢个魔鬼就最乱嘅。但系如果你正入菩萨为破无明正法身，常在定中啊，咁嗰啲天魔仲可以。怎可以作怪扰乱你呢？所以不为天魔所动。咁啊，合埋嚟讲咧，就一共啊四魔都不能动啦。咁我哋亦都可以讲咧，还有一种道理：依非道而行佛道，四魔所不能动咧，就可以讲得咧，同呢个魔鬼一齐啊！在呢个魔鬼面前咧，对住嗰啲魔像咧嚟到教化佢，但系你咧唔俾嗰啲魔像转咗去，咁其实就行于非道而行佛道。在呢个非道呢个魔像之中，你都能教化嗰啲魔鬼。但是呢不俾嗰啲魔鬼转咗去，就名为佢哋于非道之中行于佛道。佢一定方便者，以一以不二相通达众生一切行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六种方便中啊，属于第五种，叫做一定方便。咁啊，乜嘢叫做一定方便呢？就是本体无二，就叫做一乘。以一乘法能够考知众生种种的区别相，而用种种的道理去教化他们，那么他就方便了。就是于这个一乘法中，虽然是无二，但是现身说种种法度众生，那么他就一乘而方便了。为什么叫不二相呢？不二相就是一定中道平等的真如妙相，与你的真俗不二的法门通达一切众生啊，他的行相都唯一大乘，无二都无别，那就叫做是于不二相 而能通达一切众生的行为之故。在这个《金刚明经》里面讲，法界是无分别，法界无分别就即是一性实相，但是为度众生故都分别说三乘，那就属于方便。在《法华经》里面讲，诸佛以方便力一佛性分别说三，那么一佛性就即是这次的一性，分别说开有声闻性，有圆觉性，有菩萨性，咁啊属于呢个方便啦。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解释佢哋一性方便之，个变化方便者以愿力自在，生一切正法国土。咁啊呢一段经文就系六种方便中嘅最后一种，叫做变化方便。咁啊咩叫做变化方便咧？就系、菩萨以神通愿力啊，自在变现，咁啊佢哋愿力自在，咁啊以呢个愿力嚟到变现自在，为乜事咧？佢话生一切净佛国土，在一切净佛国土中说法嚟到教化众生。所以是善男子，是初觉智，于有无相而不异，是实自照。巧用不正，不寻不出不报，是方便观。譬如水之与波，不一不二，乃至一切行波罗蜜、禅定、陀罗尼，不一不二故，而一一行成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指拖地菩萨嘅权实二字咧，得到成就。初初咧，断无明。觉悟中道妙理的智慧，那就叫做初觉之。于有无相，就而不异啊。那么有相就属于俗谛，无相就属于真谛。我们现在以这个中道第一二谛去观察呢，所谓若真若俗都不一二性啊，所以叫做中道第一二谛呢，就无有这个有相啊，亦无有这个无相，真俗二谛唯一本体。咁就佢哋于有无相而不异，就是实义照啦。名为呢以呢个实义嚟到去照，照到中道无呢个真俗二谛，以个空有之相。巧用不正，不寻不出不道，是方便之。咁啊，刚才所讲嘅咧，观真俗不二，唯一中道，咁就叫做实义嘅照用啦。但系现在所读嘅咧，就属于方便之照啦。咁乜嘢叫做巧用啊？巧者就系善巧。你既然要方便之道人，当然呢要有这个善巧方便的作用，那就名为它的巧用。不正呢就不同这个外道，正得这个神我作为涅槃，那就叫做不正。不寻呢就不同于这个凡夫，寻于这个生死苦海。不出呢不会说同这个异性一样出来生死，永远不渡人。不到呢就不同这个地前这个三贤慧菩萨啦，未曾加工进行到达初地。咁我哋亦都可以讲啦，不正呢就唔着这个有正之上，不寻呢唔会寻空寂寂涅槃，不出呢就不出于这个生死，不到呢即系冇有这个颠倒之上。咁啊菩萨有呢四种巧妙之用啊，就名为叫做方便嘅照用。个譬如水之以波，不一就不二。呢一段经文呢，就系、以呢个譬如咧嚟显出呢个法，就使到呢个甚深难解呢种法啦，成为咧好似譬如一样咁容易了解， 主人呢易于明白。个譬如水同埋呢个波，水呢本来就系静嘅喎，但系有波浪咪动啦，咁咪一动一静呢就不能讲佢系一啦，一个动一个静就变成两样咯，所以不能讲佢系一。但系虽水系静，都系动，但系同一湿静啊，你揾啲波浪去摸下，你个手又系湿嘅；你响啲水柱嘅掂下，个手又系湿嘅。水同波浪虽然系两样啊，但系佢个本体同一系湿静，以湿静咧为佢个本体，咁啊不能讲佢系两样啦。咁我听个水就譬如呢个实相嘅自用，呢个波就譬如呢个波方便嘅自用。咁啊权字就方便，实字就系真实，咁就变成咧系两样啦，一个权字一个实字，咁啊两样咧就唔能够讲佢系一啦。但系实中有权，就权中有实啦。权实字都唯一中道，在中道第一二帝里面，非真非俗的非权非实，唯一第一二帝中道妙理，所以呢就不能讲佢啦，是不二，咁就叫佢做不二啦，即是呢唔系两样，唯一呢是中道。佢乃至一切行波罗蜜禅定陀罗尼不一不二者，咁啊初一句啦，一切行波罗蜜所修嘅就系二利之行，即系自利利他。如果呢个自行呢一方面就属于呢个方便嘅权智，咁啊第二个禅定陀罗尼咧，陀罗尼就叫做总持啊。就是总持一切法能够持无量意，是属于呢这个实智的照用。所以这两句经文呢，第一句是属于这个方便智，属于事行；第二句禅定陀罗尼呢属于实智照，属于这个理行。那么这个就不一不二呢，就是与法的合譬喻，方便是属于这个事行，就不能呢讲它是，因为凡是方便呢是有种种的权口方便的，或者说大乘法，或者说小乘法，或者说有为法，或者说无为法，众生的机情无量啊，菩萨那种方便善巧亦都是无量，所以不能讲佢系一啦，但系理性就无相清净直灭，你就不能讲佢系两样啦。二行一一，二一行成就者，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啊，每一种嘅行门，每一种嘅法门，即系初地菩萨。既然断无明正法身啦，佢所修一切嘅行门，真谛法、俗谛法、有为法、无为法啦，每一种嘅行门咧，都系同一体性，而同呢个水之与波一样，虽然系有两个名词，一动一静啊，但系佢个本体咧。都是清清寂寂唯一的湿净。菩萨虽然修种种万行化众生方便无量啊，但是一一行都成就这个中道实相，所以不能说是一啊，就亦不能说它是二。是以四阿僧祇劫行行故，此功德庄严，无三界业集生故，不故不造身，以愿力故变化生，一切净土常修舍伴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进行 就入胃啊，即係咧你加工進行就可以咧進入呢個初地位。佢話以四阿僧祇劫行行故，入此功德藏門。以四阿僧祇劫就係解釋咧，佢修行呢個時間啊，要有四個阿僧祇劫咁長。行行咧就係講佢能行，以共咧係所行都唯一中道。咁啊，亦都可以講咧，經過好長嘅時間啊，即係四阿僧祇劫嘅時間咁長啊，佢修行呢一種嘅行門，咁就名為即係行行。由於經過四阿僧祇劫咁長嘅時間嚟到修行，先至可以行入此功德門啊！呢種啊屬於啦一種方便智之行，佢要經過四阿僧祇劫咁長，佢修行啦才入到呢個不生不滅、無能無所嘅功德之門。佢無三界業集生故，不故都不造身者。咁啊，無三界業報生咧，就係為初地菩薩斷咗呢個分別我見。當然啦，佢冇咗呢個三界呢個宿身嘅業障，以共呢個習氣。咁啊，佢呢個三界嘅業報同埋呢個無明嘅習氣都已經係斷咗啦。所以名為佢就不活不呢，即係完全都冇咗啦，冇咗呢個三界嘅業習，冇咗呢個三界嘅習氣，就等於話三界嘅煩惱，以及三界嘅罪業都不顧冇咗啦，就冇咗由業所感呢個報應啦。但係不道身呢，從今以後啊，你再唔做呢個三界嘅身嘅業因，等於話有初地菩薩之時已經了咗呢個三界嘅業報煩惱習氣，同時佢亦都唔再做呢個新嘅業因，所以將來咧亦都唔再受三界嘅業力果報，就等於話咧，咁就進入呢個初地菩薩嘅果位啦。以願力個變化生一切淨土者，咁啊，但係菩薩要教化眾生嘅喎，唔係話治療就算嘅喎，所以話佢以呢個慈悲願力啊，在呢個十方法界淨土之中變化種種嘅身形，常常在呢個世間之中嚟到咧，係教化眾生。度一切众生啊，都修行断烦恼圣菩提。咁啊，佢呢种生咧，乃系愿力而生，唔系属于呢个业报所感去受生，乃系菩萨一种慈悲愿力啦。讲明系变化生一切净土，以佢嘅慈悲愿力度众生，唔系业障而受生。佢常修舍观啊。常修舍观咧，舍就系布施啊。咁啊，初地菩萨重于咧断呢个贪烦恼，咁啊一定咧要修布施道，先就可以断呢个贪贪烦恼。个灯鸠摩罗伽位呢一句咧就明佢个位置，咁啊初地咧亦明佢就童子地，以初生佛家为真嘅佛地。咁啊，亦名咧，佢哋圣恶魔地啊，就系话初地菩萨嚟咗种种嘅部位之魔，嚟咗呢个异性之魔，而进入呢个中道，以四大宝藏得常授与人。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明常常以呢个四大宝藏咧嚟到去利益众生，即系以呢个经、律、论嘅三藏 再加上呢個雜狀咧，名為呢個四狀嘅道理啊，佛所說嘅道理咧，來去教化佢所變現十方法界之中啊，裏邊嘅眾生，咁啊可見菩薩嘅慈悲咧係不可思議。咁啊，初地菩薩都尚且如此啦，何況二地乃至十地，直至成佛咧？地地都度眾生啊，地地都自證功道，才是叫做菩薩位。